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与四月份相比，五月份的房价下降及涨幅回落的城市个数均有所增加。而环比来看，北京的二手房的降幅位居第一，而深圳的新建商品房的降幅则位居第一。从今天开始，公安部正式启动了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号码的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发放的方式为全国统一，全部由计算机随机投放和自动增补。国际 TOP500 组织最近发布了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榜单，中国神算神威太湖之光蝉联榜首，美国超算泰坦位列第四，这也是20年来美国首次跌出了前三名的位置。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山，寂寞下手高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15616616。 奥迪Q7上市特供车，只在奥吉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吉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我给你最高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6月19号下午，康养圣地中国良都2017年水城彝族火把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隆重召开。中共水城县委副书记王崇利、水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郑文峰等数十位的领导及嘉宾出席了发布会，共同宣布2017年水城彝族火把节正式启动。活动将会向海内外的同胞发出盛情的邀请，向世界展示彝族风貌，以零距离的体验和多种多样的活动，让五湖四海的宾客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热情和活力。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天舟一号完成与天宫二号的空间实验室的绕飞和第二次交会对接的实验，此次实验的成功巩固了航天器多方位空间交会的技术，对于我国后续空间站的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号，兰渝铁路全线贯通，而这条铁路在建成之后，兰州与重庆的客车运行时间将会由现在的20.5小时缩短为6.5小时左右。兰渝铁路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通车运行。仅运营5个月的重庆悟空共享单车最近退出了市场，这也成为了国内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的企业。曾经当过北大保安的创始人雷厚义表示，单车的大量失踪，合伙人的实力有限，是失败的原因。

受港台影响，有地理的接近性。但是草蜢的这首《失恋》在粤语歌曲进探内地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失恋》这首歌曲来自于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当时这个电视剧如日中天，随着在中国大陆的热播，剧中的多名演员以此在中国大陆打开了知名度。第一部的轰动效应足足持续了7年，直到1997年还拍摄了第二部。由此可见，作为剧中主打曲目的演唱者草蜢能够获得很大的明星效应。你也许会知道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叫做《失恋阵线联盟》，但是你不一定会了解的是，这首歌曲最早源自泰国，也就是说是一首翻唱自泰国的歌曲。原唱是泰国的骨灰级天皇巨星，俗称泰国张学友，也是唯一的一位泰国获得 Billboard 音乐颁奖礼的多项大奖艺人。如果说好听，这首歌曲确实挺好听的，一听就能上口，但是对于90后来说，歌龄又太长。听草蜢的《失恋》长大的这群人，也有足够丰富的情感来追忆过去的青春。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长篇一粒。那些年哼着这首歌的我们总是如此潇洒，失恋而已，哪用怕，只管潇洒把失恋唱出来便好。 会不会就这样？

成功我是两拨千斤，一落后生家后八颗先知，天大地大过大精神。在西施在世事生回中，虚手是发展重重，来世顺不为动，说想无敌真英雄，随心行动，心里我是这样的人。在心虚在世事现实中，爱与不爱都很难，善依然那么深，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在心虚在世事生活中，虚手是发展重重，但是说不为动，所向无敌真英雄，随心行动，心里我是这样的人。世事现实中，爱与不爱都很难，善与恶那么深，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你还是这样天真。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又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 出局。 唯一你相伴。